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2017年12月31号晚上18:05，欢迎您准时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和挑战新歌声准时相约。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也是我们告别2017跨入2018年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在晚上马上就要进入跨年之前的预热时间呢，挑战新歌声也是有年终最后一期的特别策划，那就是新老交接同学会，我们来掌声欢迎2018年挑战新歌声的制作人主持人道道，欢迎道道。 嗨，大家好，静瑜你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欢度2017的最后一天啊。嗯，对，我们俩还说呢，说今天我们就在这儿开始跨年晚会、跨年演唱会。 对，而且咱俩特别搭，你就知道，就是红色、 白色 红白歌会。 是，我们说，哎，这不就是红白歌会吗？ 很切合我们节目啊。挑战新歌声就是一让给众多热爱唱歌的年轻人提供这样一个展示自己平台的机会。 没错。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办这样一场新老交接的同学会，对于2017年的挑战新歌声的节目进行一些梳理，同时呢，也对于2018年我们的一些新的板块啊、新的一些结构啊，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对。 那一开始呢，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好， 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在手机当中搜索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视频直播当中同步看到永远在热门当中的活力982了。 哇， 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了。我说完这一段的时候突然有点不舍，因为这是我最后 对 在今年最后一次说这样的话了，明年就要交给道道了，其实也就是明天。 对，也就是明天啊。今天我们就是新老交接，其实 接棒给你一个麦克风。 好，这是我们的信物，对不 对, 对, 对, 对， 来，我就是像接力棒一样哈，把这个重任交到了我的手上。然后明年开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可以说是进入一个2.0的时代啊，2.0版。然后就是一个跟今年在今年的这个基础上，其实今年已经很丰盛啦，很好了。明年会加很多的一些玩法和还有一些这个板块 升级。 对，就算是一个升级版 的。 对，其实待会儿再跟大家具体说吧。 对，因为其实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充满活力的调频。 嗯， 在这个大半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还有在我们一开始的备播机房当中，来过很多很多的嘉宾。其实真的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你回过头再去梳理的时候，有很多难忘，很多的不舍，也有很多的回忆。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通过一小段的视频短片，一起来回顾2017年挑战新歌声北京青年广播走过的这一年的时间。 好， 想念。 狮子合唱团的《再见我的爱》作为2017年挑战新歌声回顾短片的一个音乐吧，其实是我专门去选的。今天在挑选这些照片的时候，其实也是回顾了这个节目这一年来的一些成长，包括在里面看到很多，我感觉就像我大个人的一个大型的 fashion show， 就每天穿的衣服都不一样。 对，其实我在看这个短片的时候，真的是感慨万千哈。从最开始，然后 我们在那个小机房， 在那个小机房，然后好像感觉整个条件可能各方面都不如现在这样的好， 对，稍稍简陋一些。 对，到现在，最尤其最后一张大家的这个大合影，还是觉得哇，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其实虽然可能静瑜今天是特意选的刚才那首歌，对吧？再见我的爱，但是我觉得不要说再见啊，明年还是随时欢迎你的回归啊。 每次说到明年的时候感觉好遥远，但其实 就是明天、 几个小时以后马上就要到明年了。 是的， 其实刚刚在那些照片当中啊，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从一开始的那个小的直播机房到中间有专门放了两张照片，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其实刚刚搭建好，包括其实后面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字体还都贴着胶条的时候没有撕下来，我们先进来的时候看到哇，真的是很为自己感觉到自豪和骄傲的一件事情， 就感觉是整个我们都是一路走过来， 对， 帮他一跟 陪伴 九八二一起成长的， 对，而且中间呢有很多的嘉宾，包括你看到他们有抱着吉他的，然后有组歌一起出现的、还有好多，每一次结束之后我们都会说大家一起来拍张照吧、留个念吧，记录下来、真的数一数你才会发现说这一年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有这么多对于音乐怀揣着梦想的人、热爱音乐的人在这里展现了他们自己的能力，而且呢，对，而且在这当中还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面孔，比如说中国新歌声今年的战队的学员、刘欢战队学员子子、包括像赵英俊、潇洒哥，还有像、对唱《好想你》的朱主爱， 朱主爱 对都做客过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节目、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星光熠熠的舞台。 对的，明年呢，我要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哈，明年呢也会有这个更多的歌手，有独立音乐人，也有一些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男团、女团都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呢，我们挑战新歌声是给所有人，只要有梦想就可以来唱这样的一个舞台。所以，只要你这个想要展示你的歌喉，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对， 所以也会有出现很多的素人嘉宾，当然他们也都是实力唱将。 回顾完了2017，我们马上就要展望2018年了。 对呀、 那要先从主持人的这个战队梳理起哈。 好的， 其实我们短短的这个时间，突然发现很不够用，但是我们要划分出板块来，先就主持人的阵容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和更新。那么我们接下来在这个屏幕上看到的，哇，这简直了！ 我们 这是哪一个颁奖盛典？ 对，我特意把明年的挑战新歌声的宣传图，然后做成这样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庄严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就觉得哎，让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哈。明年、其实我们的主持阵容，因为看了咱们今天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背面哈，对，然后发现只多了一个人。对，其实明年会有六位主持人一起来做这样的一档节目，那我也是2018挑战新歌声的主持人和制作人道道、那另外我们其他的主持人分别来介绍一下哈。首先呢有这个泽华，也是我们非常帅气的颜值担当啊，虽然他唱歌对唱歌跑调嘛，但是没关系，他有颜值和才华，他还有其他的才能嘛。 哎，对对对，比如说尬舞啊、尬聊啊等等。 对，大家可以看到直播间关于泽华更多的才艺的展示。然后大佐呢，我是前两天咱们在这个一起开年会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本身就是一个实力唱将。 对， 那在周末的时候他会跟月月另外我们的一位美女主播来一起搭档，为大家献上周末版的挑战新歌声。那还有呢像涛涛虽然说这个还没有正式跟大家见面，但是呢他的主持功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哈。 对， 另外还有我们的另一位女性的颜值担当，就是樊雪， 是 年轻的力量啊。 对，其实涛涛呢，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也是非常熟悉的，因为2017年的时候我有经常揪他过来带过班， 是吧？其实像我们组的像泽华呀、大佐、 是我以前的 涛涛，全 都 是 我揪过来 的，所以大家会非常的熟悉。 对，其实酒吧就是一个大家庭，所以大家经常会在不同的节目当中看到彼此。包括昨天的时候，我还做客了《今晚有戏》，就客串了自己过了一把戏瘾。就我向他们要求了一整年想要上戏，他们终于在结束之前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让 我 来体验了一把。我 的天哪，给小编加鸡腿儿， 确实 对，终于把我们的扛把子给请来了啊。 对，昨天他们就问我说：“哎，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自己搭档说的？”我都梳理一下，我说我这一年真的搭了好多 多人，就是包括中途因有各种原因退出的，包括随时加入进来，还有我们很多的大学生的主持人。 对， 我开了一句玩笑，我说真的就是铁打的鲸鱼，流水的搭档们。 但其实我觉得搭档本身就是一道风景线。 包括今天我们也第一次尝试这种红白搭配的搭档。 对呀，我们是女女搭，其实我觉得这样反而更青春靓丽一些哈。 哎，是的， 对。 包括像刚刚的道道也跟大家先展望了一下2018年挑战新歌声的全新阵容，会带领大家开启不一样的音乐旅程。那在这里呢，哎，我作为2017年的老主持人，小小的刁难一下了，就明年要接这档节目呢，没有那么容易。我们这档节目是非常考验唱功的。 哎呦， 所以哎，当然的，就我很了解了，道道是实力唱将。 没有没有，我旁边坐的是中华小曲库， 我是会唱，但唱的怎么样那就不一定了。 这个大家来评判嘛。 对，那因为我们全屏可视化的这个融媒体平台的直播间系统，也要想在今天最后一天的时候再给大家秀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就进入我们的唱吧的板块哈。来 唱吧板块， 对，来请道道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吧。 行，我觉得其实今天想了想，我说选什么歌呢？我选了两首就是自己还比较喜欢的，后来一想， 我也很喜欢。 是吗？在新老交接的时候，好像唱这样的歌曲会更加的让人觉得，哎，得有一个什么样的寓意。对，那首先先带来一首易燃易爆炸。其实这首歌呢就是想要让大家在 放烟花喽，今天晚上2017结束了， 烟花一样蹦的一下，所有都能够灿烂美好。 是，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有请道道。 我是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是2017年挑战新歌声的最后一期节目。今天联袂搭档为大家主持的是2017年的主持人，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但明年还希望永远飘在这里的鲸鱼，以及2018年挑战新歌声的主持人和制作人道道。哇，是不是听到我们这个带混响的耳机？ 带混响的就是不一样啊。 是，带来 小小的不习惯。 带来第一首《易燃易爆炸》，辛苦我们的导播老师帮忙切一下歌曲，点击一下播放， 可以重新唱一下哈。 好，易燃易爆炸这首歌曲我也特别的喜欢，我乱入你应该不介意吧？ 不介意， 但我会把你带跑调的。 不会的，不会的，我听过你的，我听过你的歌， 你的大哥哥，随口就可以接歌。 对，真的是。 直接点击播放就可以了，或者直接点击。哇，易燃易爆炸了。那我们先唱黑柱吧，这首我也很喜欢。 上来就这么有难度，我的天哪！ 上来全场大合唱，我跟你一起。 来来来，我们一起。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我们一起唱哦。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You were made to get your young, get hurt. The mate you let her onto your skin, then you begin to make it 上的一个特定的时段，我会突然的很想念大家，很想念那些曾经做客过挑战新歌声的人，很想念那些曾经给挑战新歌声无私的帮助和鼓励的人，以及坚持把这个节目做下去的人。 是的，其实在2018年，每当你想念的时候，你都会回来的。 美丽的歌曲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然后留下最痛的记忆。 我的快乐或委屈。 好想你，也代表着2017年我们对待整个九八二的成长，以及对待着2018年我们整个青年广播更多的甜蜜的难忘的回忆。 哇，现在呢我们有这个领导 现场送福利， 现场送福利啦。 是，只有在我们 FM 九八二挑战新歌声的环节当中，哇，大把的水果，现在要展示给现场我们更多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来看。因为现在呢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而我们北京电台的领导们也是来到了我们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现场给我们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一线的朋友们送来了这些福利，再次感谢这一年当中领导们的支持。因为是北京电台我们整个的领导层的一些角力，所以我们才在这一年当中有了这么一个全新的频率，有 FM 九八二这样一个全新的广播和大家见面。在这一年呢，我们完成了很多的大事迹，比如说626我们的生如夏花，我们的特别直播。现在如果正在观看我们全程视频直播的朋友，其实可以看到当天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屏的主视觉，以及我们是在世界大学生日那一天举办了我们世界大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以及我们是在12月29号这一天也是特别举办了我们的芳华正茂982同学迎新会。 对，其实这一年就是我们经历了很多，然后也有很多的大事件，然后不管是新朋友一起陪伴九八二成长的，还是说明年要即将到来九八二的这些这个朋友们， 新的血液们， 其实都是离不开我们的领导，然后给我们大力的支持，所以才真的从最开始，虽然说我这个2017年没有在九八二就是做这样的节目，但是呢，我一直也是关注着九八二，然后也一起跟九八二共同成长，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才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大家可以看到的所有的视觉的画面。 是，其实刚刚哈，大家如果正在观看同步收听和收看我们视频和音频直播的朋友会发现，哎，我们这个整个直播间是非常酷炫的，包括后面整个大屏在动，包括我跟道道是可以现场实现这种现场来 K 歌连麦的这种画面的。 对，都不用连麦，我们直接就是同场。 但是大家可能看到的画面是从我在主持台上直接切到了表演区，但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利用的是非常的合理的布局。 对，你看，就是现在我们的大屏就真的是把整个炫酷的、很有科技感的造型呈现给大家。 对，其实在最后呢，还是想特别的替我们九八二、替我们挑战新歌声疯狂的打一波 call，因为我还记得哈，在今年我们的626特别直播的这个直播仪式上，开播仪式上的时候，我们每次的时候，我们这个宣传片花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年轻不以年龄为准，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而我们北京电台的台长赵卫东也是在我们的开播仪式上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想成为九八二的听众，我也想成为九八二的一份子，因为我觉得我也有一颗年轻的心，所以我也想要加入你们。 我觉得在这里真的要疯狂给赵台打一下 call， 给赵台打 call。因为前两天特别可爱的，在我们芳华正茂的这个特别直播的时候，赵台也是特别给我们送来了祝福。在最后的时候，还有特别可爱的那一面，给你们打 call。 对，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画面。 是的，对，就是正因为有这么多的领导，还有我们这个共同的努力，才有今天的九八二。当然呢，明天的九八二会有更多新鲜的血液，会有更多好玩的东西要呈现给大家。 对，其实一开始呢，我们通过一小段视频回顾了2017年挑战新歌声走过的路程。那道道呢，也给我们介绍了2018年挑战新歌声全新的一个主持的阵容。 对， 刚刚我们也是整个把直播间玩了一个遍哈，花活已经都秀过了，包括现场 K 歌啊、大屏移动啊，以及我们的现场主视觉的切换啊，等等。 太炫了，简直！ 那接下来呢，就到我们的现场一个内容的环节当中了。其实今年挑战新歌声的板块设置的，其实我们就是想要主打一个 slogan， 就叫做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三个环节设置。一开始的时候是先声夺人，所以让所有来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朋友，可以通过一首歌曲的时间，让很多朋友迅速的认识和了解你，以及被你圈粉哈，吸引到你。 对， 那接下来的环节叫做魔音秀，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跟很多的歌手做过很多的互动的小游戏，包括一些经历的分享啊。其实更多做客我们节目当中是一些大学生， 是吧？ 我们也想通过他们的讲述，好像回到青葱的大学校园里面的那种感受。 哎， 那最后一个有故事的好同学环节呢，其实就是大家来分享自己与歌曲之间的故事，这个环节就是比较虐心催泪的音乐小酒馆了。 来催泪啊，都给我哭。 其实我还记得在这个环节当中，很多人讲过这首歌曲是自己失恋的时候陪伴自己走过一段岁月的歌曲，是自己写给自己初恋女友的一首歌曲。 哎呦我的天哪， 是自己给自己女朋友表白时候的一首歌曲 ，要不要这么虐。 还有是自己写下来的一首歌曲，以及很多的原创音乐人在这里有提供过他们的一些作品。 对， 那2018年呢，挑战新歌声全新升级，我们也请道道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哪些新鲜的玩法。 是的，其实呢，2018年 我会称它为挑战新歌声2.0版， 升级版。 其实呢，就是在原有挑战新歌声的基础上，其实我们有一个宗旨是不变的，就是唱，而且这个唱呢是所有人都可以来唱。既然刚才我们也是介绍了这么多的主持人，那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自己去负责的板块，还有比如说周一周二是道道，然后周三周四周五分别是这个泽华樊雪，或者说他们来互相的搭档。而我们请到的这些嘉宾呢，有独立音乐人，有专业的歌手，有时下流行的这个偶像歌手，男团女团都有。 对， 当然呢也有很多的素人大学生，他们都是高手在民间嘛，对不对？都有很多的实力唱将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对于这个节目的设置呢，除了我们就是在开场啊这样的一个顺序之外，我们会加了很多小环节，比如说真心话大冒险。其实这个是特别好玩的一件事儿，就是 我有点担心明年我来做客的话，万一抽到大冒险，你打算让我怎么玩？ 你可以选啊，选真心话或者大冒险。其实这个呢，我们会交给粉丝，然后充分的利用这样的一个视频的平台，因为明年我们会在一直播同步来直播的，那大家也可以在上面跟我们及时的互动。让粉丝来点，让你干什么？可以是尬舞，可以唱一句真心话，对，也可以。就比如说很简单，假如说你要大冒险的话，我要点让静瑜唱歌，然后 那很容易啊，我 对呀、啊。但是我要让你唱，比如说特定的歌曲，然后是带对有主题的。是关于爱的，这是最简单的了。关于雨的，或者是让你喊麦， 让我喊麦啊， 一人一酒醉啊， 我会，我真会， 真的吗？ 要现场来吗？ 哎呀，现场来，哎，不如第一首一人一酒醉，我们来喊一下，嗨， 一人我饮酒醉，醉把佳人成双对， 有节奏感哦。 好了好了， 对，反正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玩法哈。对，那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真心话的这个问答呀，可以是虐心的去挖一下。我们嘉宾内心深处的一些故事，也可以是就比如说很搞怪的。我们有一个环节叫做迷之歌单。为什么叫迷之歌单呢？就是在不同的情形下你听什么歌，比如说上厕所的时候你听什么， 洗澡的时候 你听什么。 太有了， 对，当你烦躁你堵车的时候你听什么。 我觉得我明年可以当嘉宾来一次吗？好期待你明年的这个新环节，玩新玩法。 对， 今年我就怎么没有想到呢？ 明年让你体验全套。 好的，希望我们挑战新歌声2017版哈1.0元年版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明年都可以在新浪一直播以及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视频平台上继续支持挑战新歌声。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先放福利了，因为呢明年挑战新歌声的片花哈，按道理是明年要揭晓的，但我们现在要不要先播放一点点的抢听版给大家听个新鲜呢？ 来听一下听一下， 感谢2018年挑战新歌声。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哇，好酷炫呐！听完了之后，就瞬间感觉之前片花做的太简单。 没有，就是。其实2017年的挑战新歌声就是非常的清新亲切，然后这也是跟大家有一个就是零距离的接触这样的感觉。 对 对， 其实其实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又准备了一个瞒着道道的小惊喜的环节。 哎呦，还有小惊喜呢！ 我要给你送一件礼物。 哇，谢谢。 对，因为是在芳华正茂的同学会上的时候，我其实有递给你一个话筒，但那个话筒其实是一个模具。但今天呢，我要送给道道一个真的话筒。 哇，天哪，真的话筒， 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小话筒，就是可以直接接到自己的手机上，随时随地 K 歌，可以在家里自己去做练习的。 我的天哪，我太感动了，真的谢谢静瑜，谢谢你一年来的努力哈。 对，这也应该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传承，也希望可以把这样一个好的平台持续的送给大家。 当然就是因为有了2017年挑战新歌声的元年版，然后呢也打下了这样的很多的基础，包括是歌手啊，包括这个听众群观众群，那明年2018我们也有信心把它做得更好，然后吸引更多的人，当然老朋友随时欢迎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静瑜你明年多飘来啊。 对对对，我明年就是活跃在这边啊。 对，必须的 是。那在最后呢是感谢的环节，我不想把它搞得太煽情太催泪，所以还是依旧以非常欢快的声音来。首 首先先感谢一下北京电台，是北京电台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所以我们也有才有机会有这么酷炫的直播间，我们是全国第一家融媒体平台，才有了这样尝试自己的机会，同样的也才有了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的平台，因为可能通常的话作为主持人我们是提供给大家你们去展示，哎，我们帮你们就是处理流程或者说做一些辅导的工作，但其实每一期这样做下来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一个特别好的自我成长的机会， 是吧？ 对，其次我就是要特别的感谢北京青年广播，因为我还是一个职场新人，所以有大胆的启用新人，可能在其他台是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因为在青年广播嘛，就占着年轻人这样优势，所以呢有机会独立自己承担和制作了一档节目，这个节目对我来讲特别的有感情，因为 真的是 这是我自己担任制作人独立承担的第一档节目，所以呢看到他可以一路就是蹒跚学步的走过来，包括接下来的时候也看到了明年会有更多新的发展，所以自己其实也是蛮感动的。再一次呢就是也要感谢所有在这一年当中给予过挑战新歌声帮助的所有的我们的同仁，就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整个团队当中的所有人，包括我们青年广播的很多的工作人员，以及这一年当中做客挑战新歌声的你们。那在最后我们就用一段视频短片吧，就在开头播放过的一起来回顾感谢各位。那接下来呢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今天也是他们的大联欢，因为四位主持人浩然磊落燃脂哥，哎，郑磊、于浩、王哥、徐然 全到齐了，是吧？ 全到齐了，他们要一起来给大家开一个大联欢了。 来吧，那我们就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也谢谢道道，祝福明年挑战新歌声节目越来越红火。 谢谢静宇。 好的，那希望您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最后了，再见我的爱。 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